实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情况，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身体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荣誉。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医三院的李小刚教授，主任医师，在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帕金森的话题。进入老龄社会之后呢，我们国家的帕金森的患者也是人数众多。那么在治疗帕金森的过程当中，我们又应该如何去遵循医生的建议呢？我们今天会和李大夫一块儿来进行详细的交流。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卫生监督所的副所长赵新生，请他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赵所长您好。 哎，你好，李凯。 其实现在哈，这个随着医疗服务市场的不断的发展，我们经常会在家门口的电梯里啊、小区的一些广告栏里边看到有很多的医疗广告。那么这些医疗广告对我们的选择应该说影响越来越大了。那么在这方面，咱们卫生监督部门做了哪些工作？我们又应该如何去区别这些广告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哎，是这样，正像您刚才所说的，随着我们医疗服务市场的不断发展啊，这个医疗广告对人民群众的就医选择应该说也越来越大。我们也经常看到某些医疗广告信息啊，总是在宣传所谓的灵丹啊、妙药啊，所谓的能够彻底治疗高血压、心脏病甚至糖尿病等等，这些绝对化的语言应该说对广大患者啊有一定的欺骗性，给这个患者的健康安全啊带来隐患。为了消除这些违规发布的医疗广告的虚假信息来误导广大患者的就医啊，2015年我们北京市的卫生监督机构将查处违规的医疗广告的医疗机构作为一个重点工作。最近呢也加大了对医疗广告市场违规发布广告的监督和监测以及查处的力度。比如说上个月吧，6月份，咱们北京市卫生监督所针对部分平面媒体刊载的这个医疗广告信息啊进行了全面的跟踪和监测。那么在其中也发现涉嫌违法违规的带有欺骗性和误导性的医疗广告啊，一共查到了63条。主要呢涉及到我们在北京这个开展诊疗活动，北京康贝佳口腔、拜尔浩腾口腔医院、北京德贝智牙口腔医院和北京的圣贝口腔口腔医院这4家的医疗机构。 您刚说这一次主要是针对了这个平面媒体的这些医疗广告信息是吧？ 对对，当然我们还要继续加大对其他的。比如刚才您说的像电梯啊、报刊亭啊等等这些广告信息栏里边的所提出来的这些广告内容。当然这刚才上述我们查到的这些涉嫌违规的发布医疗广告啊，我们已经在北京市卫生监督网啊予以公示，同时呢对这些医疗机构进行立案查处。当然了，违规发布医疗广告的监督和监测工作现在呢仍然在进行当中。当然最后呢我们也希望啊，这个我们广大的听众擦亮眼睛，仔细辨别每一条的所谓的广告，来正确选择就医的途径，来保护我们自身的健康权益。 我觉得赵所长这个提醒特别的好哈，我们也经常会看到有一些医疗广告说的特别的话说的特别满，什么治愈根治，其实这些都是不合规矩的哈。 对，是这样。 好的，非常感谢赵所长，谢谢您，那下周的时候我们再跟您连线。 好，再见。 好，再见。 再见。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医三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教授李小刚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李大夫，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好。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帕金森哈。据说中国的帕金森患者，因为人数众多哈，就占了世界将近一半的这个份额，人数还是非常多的。而且我们身边呢，也有一些朋友得了这个帕金森之后，他们也比较痛苦，甚至说，哎呀，我们这个人生活质量就从此走向了这个下坡路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帕金森这种病，真的得了之后，这个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以至于很多人都产生了一种悲观啊。或者是一些非常厌世的这样的一种情绪，是不是在您接触的病例当中也存在？ 好，这个帕金森病以前叫做震颤麻痹，就是病人表现是一个肢体震颤，然后肢体功能僵硬麻痹啊，就这么一种表现。其实这个病的突出表现是一个运动障碍，就是病人动作很缓慢啊，如果给他检查的话，发现这个肢体啊会僵直的感觉。那么有些病人是有明显的震颤，这样呢明显的影响到病人的生活质量，病人的活动啊，病人的一般的日常生活，比如说洗脸、洗澡、穿衣啊，吃饭等等，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啊。所以这个确实是一种危害人民身体健康的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病。那么它是一种神经变性病，一般发生的中老年，就是中年和老年啊，这样比较常见。那我们中国人口众多，目前也慢慢进入老年化社会了，所以这种病现在发病率越来越高，病人也越来越多。所以这是一个确实是国我们一个神经变性病里面一个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那么这种病的那个到底它的原因是什么？ 对对对，有人说，如果我们要知道这个原因，比如说现在的医疗手段能不能够提前预防哈？ 对，现在问题就是不知道它的确切的病因，也就是说它的发病机制还不是很清楚啊。有人认为是跟基因、跟环境、跟水质啊、跟那个一些生物学的因素啊，各种学说都有，但是还没有一个真正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学说。所以目前来看，这种病发生以后一般不能逆转， 就是你得了这个病就基本上用老百姓的话说是不能治愈的。 对吧 对， 它还是慢慢会逐渐进展。 是，听您这个介绍之后呢，可能很多人心里一沉，因为现代的医学确实是一个不断进步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解释不了很多的问题，像帕金森这种它到底发病的原因是什么样，这现在目前还没有解释。于是很多人就说，哎呀，那早发现早治疗哈，我们都说这样的一种口号，帕金森早期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能够引起我们重视，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 对，这个问题确实很好，因为一旦病人发生了这种运动的缓慢震颤，那就是其实从病理上来看，它的已经发展了很多年了。所以我们怎么来个早期来个识别他们，这是一个目前也是科学也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向。那么目前从临床上来看，就发现帕金森跟这样的几个因素有关。第一个是嗅觉。对 啊，就是如果你闻味儿觉得障碍有问题，那要紧急。 因为帕金森的病人基本上他会嗅觉会障碍，但是并不是说嗅觉障碍的人都会发生帕金森啊，这是两个概念。但是发生帕金森的病人是有嗅觉障碍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前期表现他还没有出现这个运动障碍，就是没有出现胳膊腿啊活动障碍以前，有些人表现睡眠障碍 、睡不着哈， 睡不着 失眠 啊，我们医学上叫了一个RBD， 就是快速眼动的一个睡眠障碍，就是病人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会大喊大叫啊，手脚乱动啊，这样 就不光是失眠的问题， 对，不光是失眠 啊，他就是睡着了之后也会有一些， 对的，出现这样的一些障碍。那么也有些人会出现这样说的焦虑抑郁的表现，病人首先情绪上受到影响，还有一些人表现是有一些植物神经的感染，比如说出汗的异常，或者是大小便的一个异常等等啊。当然出现这些非运动症状的人并不说都会发生 帕金 森的病， 但是帕金森病有这些 帕金森病有这一些非运动症状所以我们叫医学上叫非运动症状。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发展，我们现在就可以用更先进的检查手段啊，我们说用那个分子影像学 分子影像学 啊，就是检查这个早期 病人还没有出现这个运动症状的时候， 嗯， 那么通过这种高级的影像，看看他那个多巴胺的代谢， 嗯， 那个有没有障碍， 嗯， 如果有障碍的话，意味着这个病人可能会发生。 哦，这个帕金森哈， 啊，这个就是超早期诊断帕金森的一个手段。 因为我们知道这帕金森跟这个中脑黑质多巴胺有很大的关系，是吧？ 对， 嗯， 对。 那这个诊断是现在比如说去医院，去像北医三院这样的三甲医院都能做吗？ 但是这样，因为这个检查手段非常昂贵， 昂贵， 所以它不是 不是体检项目了， 对对，不能作为体检项目，也没法广泛的开展使用， 嗯， 因为非常昂贵，而且自费。嗯， 这做一次大约多少？ 做一次大概一万多， 1万多块钱 啊，1万多块钱啊。 哦， 所以这个目前的呢，但是这个手段用在什么情况下？嗯，就用在大夫开始怀疑你是不是帕金森病的时候， 嗯， 还是跟其他疾病，比如说那个帕金森的叠加，或者是继发性的帕金森， 嗯， 或者说不是帕金森病的，跟他 类似的疾病 来鉴别的时候， 嗯。 那么我们就作用这个手段，就来鉴别出 来鉴别哈。那您说这个10000多块钱的这个诊断啊，再多问您两句，它的这种特异性、准确性，就老百姓说这玩意儿，这个查了之后就一定准吗？或者说它到底能够查出多少人可能会是帕金森呢？ 大概来说，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准确的， 比较准确的， 啊，比较准确的。 嗯， 当然它现在的技术还发展到没那么精确，因为它有， 嗯， 它的分辨率啊，它的敏感性呢，啊， 嗯， 都有一定的差别还没到 那么精细 准确， 嗯，但是已经相当不错了， 但已经相当不错，是一个手段 啊，花10000块钱来做这个，这是早期的诊断是吧？基本上没有，就是刚才您说那个闻味儿啊出现一些障碍，没有那种睡觉的时候就感觉像做噩梦的一些表现的时候，通过它有的时候是能够筛查出帕金森患者的前期的这个是吧？ 所以这个呢，如果比如说你有这样一些病人的话， 嗯， 那么你可以追踪他，啊，追踪他一下啊，那么看看他将来会不会发生那个，但是不是100%人都会发生， 嗯， 啊，那么有，但是只是说他发生的概率比一般的人群高 啊， 比如果一个正常人，他又没有睡眠障碍， 嗯， 也没有这个 嗅觉障碍、嗯， 那么他发生帕金森的可能性就要比这些人要低， 嗯， 就是这个意思，但不是100%， 不是100% 啊。 那您看啊，现在都说帕金森是一个老年性疾病啊，那一般情况下，您接触的这个帕金森患者最低年龄能到多少？就是比如说，我们就是为听众朋友想，比如说到了多少岁之后，因为年轻的时候可能不在意啊，多少岁之后我可能会主动的观察一下自己闻味啊，会不会有一些障碍啊？我睡觉的时候让家人看看我是不是也有这种啊，这个做噩梦的那种表现啊？多大岁数可能会是一分界线？ 好，帕金森是这样，它90%是散发性的， 嗯， 那么还有10%是那个遗传性的，遗传性的发病年龄就很早，我们说甚至是少年型的， 嗯， 少年帕金森，那是这跟他家族遗传有关， 就是家里边有人得这个病， 对对，啊，嗯，但是90%以上的病人是散发的，没有家族史， 嗯， 那么他的发病年龄高峰一个就是50多岁一个高峰， 嗯， 然后到70多岁都可以。 有可能 都可以发生， 嗯， 啊，那么50-60岁发生是一个很常见的， 嗯， 很常见的。 所以这个过了50就开始关注一下自己是吧？ 对， 因为有的时候这是一个老年病，然后他可能也不是今天就突然间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发现我走路发现障碍 啊，不是， 不会，他是慢慢的， 非常缓慢的一个起病， 嗯， 很慢的一个起病， 嗯， 啊， 所以 是可能还不在意， 嗯， 有些人家属以为，哎呀，年龄大了，他老了，所以行动也不方便了， 嗯， 什么那个。动作也慢了， 嗯， 啊，其实如果你要看年龄来看，真正的正健康人到了70岁，他的活动仍然是很灵活的， 嗯， 啊，所以如果50-60岁发现了明显的那个 走路的 减慢了，或者肢体变慢了啊，或者是面部表情减少了， 嗯， 那要注意去医院查一下， 嗯， 有没有帕金森的， 是，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症状的话，我们去医院去查，这个确诊，很困难吗？或者说确诊是不是相对容易，做个检查就能够确诊是这个病呢？ 啊，他是这样，就是去医院检查主要是排除一下其他原因造成的，啊，比如说大夫会跟你去做脑的核磁或者 CT 检查， 嗯， 那么目的是什么？目的排除你脑子里面有没有脑梗啊，或者是有没有脑的肿瘤啊造成的这样的帕金森的表现。 嗯， 如果是正常的，就是考虑就是原发性的一种帕金森样的表现。 嗯。 第二个呢，就是要根据你的症状和体征 啊，大夫一问，然后要跟你查体，看看你有没有肌张力的高啊，如果有，那你可能就是帕金森的改变，如果没有就不一定是。 说到帕金森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想问一下李大夫呢，也可以发送短信和李大夫一块进行交流。我们的短信交流平台是发送到10628821828。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医三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教授李小刚大夫。刚才说到了这个帕金森哈，首先发病的原因不清楚，其次目前的诊断呢，就是前期的表现还有很多哈，需要我们注意的。那可能很多人就会说，一旦得了这个病哈，这个对于他本人，对于他那个家庭来说，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负担啊，心理负担还有生活负担都会有哈。 对 啊，这个目前这个病的治疗，咱们国内的水准啊，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水准？因为很多人说这个药物治疗都会担心啊，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副作用啊？这个包括有人说这个能不能做个手术啊？手术能够缓解症状吗？啊， 是的，如果真的确诊了这个是患有帕金森。那么目前来看，早期的治疗还是以药物治疗为主，啊，目前在国内所有的药物治疗跟国际上来看都很接轨， 嗯， 基本上国内国外有的药，国内也都有，它有好几种类型啊，一种最常见的像美多巴胺补充，直接补充多巴胺的， 嗯， 那么还有一类就是多巴胺受体集中剂的，还有就是一些增强剂的， 嗯， 还有一些就是那个所谓神经元的保护啊保护剂啊等等都有。那么这些药呢，一般来说现在的治疗原则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是认为病人扛到最后扛不住的时候才用药， 嗯， 因为他就是担心这个药因为用的时间一长就会出现副作用了， 嗯， 啊，但是现在观点变化了，现在观点认为就是要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啊，那么你一旦出现了症状的时候就可以早期就给你用药，那么改善了症状，你的生活质量就高了。那么现在也发现早期用药并不会说增加你的药物的 负担 副作用，那么它也是随着一定的病情呢药量用到一定年限才会出现，但是你如果不用药到了那个年限你用药它也会出现副作用， 嗯， 所以为了提高生活质量，目前主张就早期用药、 嗯， 啊，那么早期从小剂量开始用起，小剂量用药，那么达到你的生活满意度就行了啊，那么维持这样改善你的生活质量为主， 嗯， 所以这样呢就可以提高生活质量嘛。但是这个药物治疗刚才说了是一个对症的治疗， 它不能改变是吧， 不能改变你这个病程啊，这个病情还是会缓慢的在加重啊，会逐渐加重， 嗯， 那么随着病情的加重，我们的药物呢就在慢慢增加剂量， 嗯， 增加种类，这样给他一直维持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状态。目前来看就是出现了帕金森的症状以后3到5年我们说是一个蜜月期 啊 所谓的蜜月期就是一用药效果就非常好、 哦、 非常好的时期、 嗯、 啊，那么5年到8年的时候是一个波动期， 嗯， 这个时候呢用药的效果呢就可能要增加剂量， 嗯， 啊，那么没有以前那么好啊，那么剂量多了呢又不行，剂量少了呢 又没效果 对，所以这个这是这种波动期，那么8年以后可能就是一个比较难治的期，就会出现副作用的期了， 嗯， 就是多动啊或者是开关现象等等那些都会出来，这个时候调药就更困难， 嗯， 至于手术我们现在是有手术的方法叫做 DBS 啊，英文就是缩写 DBS， 就是叫深部脑刺激，就是通过手术在脑的那个特殊的核团那里埋一个那个刺激剂， 嗯， 那么这个刺激剂呢可以接到然后接出来以后，那么可以调节那个它的那个频率、啊、 刺激强度 啊强度啊、 嗯、 来根据你的症状来调，但这个手术一般是在最后药物治疗无效的时候，就是说我的药量已经加到了，所有的药都加上了而且用到了最大剂量、啊、我还是控制不好，那么我就再去做手术， 嗯， 那么做完手术并不意味着你就没事了，做完手术仍然还要服药维持。 嗯，这个手术看来是到最后万不得已的时候才会去做，是吧？他目前的这个手术，能够改善什么样的症状，或者说他还有哪些这个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或者说他可能风险并存的地方，您给我们做一些简单的介绍。 他手术最大的好处，他可以改变那种一个是那个震颤， 嗯， 震颤这个用药控制也不好的。 特别是偏侧的，就一侧、 一侧的诊断、 对对，还有一个就是对那种肌强直方面来看也有一定的改善，也有一定的改善，就是说你已经药物都已经出现了副作用了，又没法再加量，你减量呢药又不行，所以这种情况下我就用手术辅助的方法给他弄，有些人效果还可以，但是这个手术毕竟是一个手术， 开颅 它有风险，有风险啊。第二个呢，它还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就是说它那个费用很高，它费用很高，而且它那个过3到5年要换个电池，换个电池就得、 再开一次 35万、那个费用非常高。再一个，即使你做了手术，你这个药也不能完全停用，完全停用。那么也有一些可能就是失败的啊，就是说 就是手术不成功的， 手术本来或者是效果不好的，这个都有可能啊。那么至于它的远期效果怎么样，现在因为这个手术是最近几年开展， 才开始 热的，所以它我们还要继续观察它的5年、10年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啊？ 还不知道目前啊，这是世界的。比较流行，现在就是刚刚开始， 对 啊、开展起来的。 但是现在也在改进，随着这个技术的改进，那么这个刺激器它的那个材料的改进，那么它就可能可以克服一些目前的，比如说效果不好、定位不准确，或者是一些叫做什么损伤，的那些副作用，将来可能会有更好的那个发展。 所以您看哈，世界医学的不断进步真是这个与时俱进啊，因为人类的这个不断的发展，你想大脑当中到底哪块是跟您这个反应是比较准确的，可能大致有一个分区哈，但是每个人的情况可能多多少少也有区别， 这不一样，因为人的大脑非常复杂啊，它就像个网络一样，互相之间的联系非常复杂啊，所以要整个搞清楚非常难啊。所以即使是你这个手术也是解决这样的震颤啦、强直，你对那个非运动症状，刚才说的比如焦虑抑郁啊、睡眠障碍呀、出汗啊，甚至小便异常，还有一些流口水啊等等这样的症状，他也没办法， 没有办法哈， 没有办法达到。 哎呀，所以您看这样的一个疾病真是人类的进步过程当中一个不知道什么原因的疾病，目前的症状又如此的多，而我们的这个手段也是在不断的进步，但是目前的手段还只能是维持到这样的一个水准哈。 对， 所以可能也需要像您这样的专家一块来努力，来不断攻克这样的难题哈。我们期待着有这么一天哈。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有很多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想问问您。手机尾号0327的听众朋友在问，听说吃一些这个治疗帕金森病的药，这个人会变傻。会有这样的说法？ 没有。帕金森这个药，因为它是补充多巴胺的，或者刺激多巴胺受体的，它一般不会影响人的智力。那么为什么有些人会变傻？是他的病情本身发展。因为帕金森的病人会出现几年以后会出现认知障碍，老百姓说的就变傻。 变傻 是他病情的发展 的问题， 而不是一吃药引起的。 就是说这个病可能慢慢发展越来越严重。 对。它是因为我刚才说了，它是神经变性病啊，所以它是那个没法逆转的，病情还会缓慢的发展。 手机尾号4427的听众朋友在说现在媒体上各种各样的渠道听到了很多治帕金森病的这个方法特别多，但是好像专家医院的专家都比较保守，比如说我听说有高压氧的治疗，这个真靠谱吗？您听过这样的治疗吗？ 高压氧治疗这个是没有证据， 没有证据 、因为从机制上来看，高压氧只是增加氧的供应，但是因为这个我们帕金森的病是一个神经元变性的病因都不是很清楚，所以你去做高压氧是没有依据的，没有依据，现在也没有这个临床也没做过这样的研究，说我一部分病人做高压氧，一部分病人不做高压氧，那么两个人的效果怎么样？没有这方面的证据，所以这个不是很靠谱， 不是很靠谱。但是他前面说那个特别这个现象还是有的哈， 现象有 是吧？ 因为高压氧毕竟这是一种供氧那个老年人嘛，你说用点氧对他来说也没有坏处 啊， 但是不能治这个病， 不能治这个病啊。包括现在这个网络各种各样治帕金森的这种宣传啊广告特别多哈。 广告确实不要去信啊，特别是不要去信我能治愈的啊，那都是骗人的， 都是骗人的， 这个病是没法治愈的， 没法治愈哈，只能是通过缓解这样的症状， 改善只能是通过药物改善它的症状。 可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比如说这个病是10年，瞎说哈，就是准打个例，举个例子，这个10年，然后它是一个 下这个下坡路哈，我们只能通过这个医生的不断努力，让这个坡稍微缓点，下坡的速度稍微慢一点，是不是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啊？就是这个病总的病程，帕金森的病可以达到十几年、二十几年的都有啊。但是如果到后期基本上都是卧床了，因为动不了了啊，所以你要护理的好啊，他可以活很多年，因为你只要不感染，恢复不感染了。但是人的是这样，如果你吃药的话，那么也是这么多年，你不吃药也是这么多年，只是你吃药的人，比如我在前面十年，我活得跟正常人一样，我的生活质量提高了，那么你不吃药的人，你就在那么扛着啊，那么就没有生活质量，天天坐在那里，躺在那里啊，你护理的也好，也不会死亡危险，但是他没有生活质量， 是， 而且家庭负担啊什么非常沉重， 对 啊，对社会也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 这个对家庭对本人都是一个。我们原来我们今天也是看新闻说，这个北京市人均的期望寿命是81岁多啊，但是有人就说这个健康寿命，我们活到80多岁哈、最后十年我们不希望躺在病床上度过十年， 对吧？我们希望它能够还是有一定的质量的。 对， 对。所以这个药物治疗，这个帕金森是能够改善我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一些，是吧？ 哎， 所以您看哈，现在的医学的不断的发展也没办法，对待这样的一种疾病，目前可能还有很多的路，包括像神经内科的老年这个阿尔茨海默哈、啊，就是老年痴呆这个病，都是存在这个问题，它发病原因不知道， 对， 然后呢不可逆啊，一旦得了之后，它就不断的往最越来越严重的这个走哈，但是我们通过药物还是能够稍微改善一些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来自北医三院神经内科的李小刚主任医师教授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了聊有关帕金森。我觉得听了您这个介绍，至少我们对这个疾病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包括检查前期的一些这个征兆哈，应该引起我们重视，50岁以后关注一下自己的嗅觉。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形容的是什么职业？请听题。他有100%的热爱和责任心。 老师。 错。他每天24小时，全年365天，随时待命，没有假期，永远处于加班状态。 警察。 回答错误。他了解烹饪学、护理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的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他从来不求回报，不需要任何薪酬。请问他是谁？ 母亲，世上最艰辛的一份工作，感恩母爱，孝道传承。现在是北京时间。